之外，我该不该等待？

场路，想要忘记忘不了的人，每夜每夜心碎的边缘，眼泪已干没人看见，我不想说，只因谁也不想听，我已习惯